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鹏飞被呛得连菜带水喷出，全部喷向面前盛着饭菜的碗盘。鹏飞下巴上挂着菜渣汁水，面对被他污染的一桌子菜肴发呆。于建立拧了块毛巾来给他擦脸，他听话的接过去就擦。擦着突然把毛巾捂在脸上，就再也不肯挪开了。片刻后，毛巾后头传出闷哑的乌龙。完了，完了，我完了，完了。于建立非常生气，不能飞就完了吗？徐东福徐队长，照你的逻辑早该完了，20年前就完了，可人家怎么样？正师，40岁的正师。鹏飞只是埋头摇头。于是于建立明白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。现在鹏飞需要的不是道理，不管大道理小道理，他需要的是时间。天花板上有一只小虫在爬，细看是蜘蛛。鹏飞眼睛与天花板相隔2米不止，但他确定那是蜘蛛。果然是蜘蛛，爬到灯的电线那里，利用灯线和天花板的三角开始吐丝结网。他每一个动作鹏飞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飞行员的视力。脚步声渐进，鹏飞没往心里去，专心地看蜘蛛结网，直到钥匙捅门的声音传来，方受惊一样从沙发上跳起，两手下意识在脸上糊噜一把，像是要抹去可能留有的痕迹。安夜进门，看到鹏飞在客厅里对自己微笑，惊喜地叫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今天真是好日子，想什么来什么。”鹏飞告诉他自己回来休假，还有治疗。不等他问，一口气儿就说下去了，说了自己的病和现状，迟早要说，不如早说。这时候安夜才发现鹏飞脸上的笑容有多不自然，多僵硬，忍不住问：“这病不能治吗？”“什么病不能治啊？癌症都能治。”安夜就闭了嘴。海云和湘江得到了鹏飞停飞的消息，当时海云不在，湘江接的电话。海云回来后自己就对他说了，同时笑言：“哼， 这下好了啊，不用飞了，省得你啊整天为他提心吊胆。唉，要是他自己不想飞了是一回事，要是想飞却不能飞是另一回事。湘江默然，海云说的正是自己想的，心情愈发的沉重，为儿子，更为妻子。一下午，海云心神不宁，想起来就问湘江，鹏飞电话里原话是怎么说的，情绪怎么样？穷根刨底，反复再三。湘江说，你要实在不放心，你给他打个电话呀。海云就犹豫，那说什么呀？说说我们的态度。他知道我们的态度，我们对他一直是无保留支持，顺的时候，不顺的时候，无保留。那现在的关键不是我们的态度，那是安夜的态度。上次鹏飞电话催安夜带东东随军过去，是海云的提醒。安夜既然没工作，夫妻何必长期分居呢？长期分居，婚姻容易出问题。事后鹏飞只告诉他，安夜不同意，别的什么没说。但仅这一点足以可判断了，夫妻关系已然有了问题啊。海云理解安夜，正因为理解才尤其的担心。安夜有自己的伤口，炎症，痛处，这种心情下她还能不能顾及丈夫呢？军务处周处长带车去江城公干，问要不要烧东西，都知道彭副军长儿子家在江城。海云早就买好了摇把儿转笔刀，想找机会给快上学的孙子送去。相较传统转笔刀，摇把儿转笔刀的最大优势是不会把铅笔芯削断，很贵，100多。既然儿子在家，该给他也带点什么。把湘江老部下送的没拆封的新手包翻了出来，湘江退休了，用不着这些，儿子呢正好用，不管将来到机关还是下部队。由此思绪就信马由缰。30多了，人到中年不改行，儿子却遭遇停飞，从零开始。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业务领导干部没有了一技之长，拿什么去与那些科班行政管理出身的人竞争啊？前途肯定受影响啊。都无所谓了，他怕的是孩子受不了这种大落差的打击，从此心灰意冷，自暴自弃。周处长派人来取东西，海云把准备好的东西拿出，突然间想到，他们那小家拢共三口人，有孙子的儿子的，没儿媳的，不像话。可是烧什么呢？家里头有什么呢？海云就拼命地想，越想这脑子越空。绝望之中，灵光突显，他现成的有一条项链。项链是海云55岁生日的时候四妹送的，55克纯金。老四说了，1岁1克金，到大姐100岁的时候定送她一条2两重的。 父母过世之后，是大姐时常召集姐妹们团聚，互相走动，互相关心，避免了树倒猢狲散。六个妹妹不由自主把对父母的情感依托移到了大姐的身上。55岁是重要的生日，妹妹们各自送了礼物。老四的礼最重，老四有钱。那项链海云从来没戴过，没场合，一直就锁在抽屉里，很浪费。湘江得知此事，痛心不已。若不是忧心如焚，爱莫能助，万般无奈，聪慧如海云者，绝不会出此下策，讨好儿媳。东西送到的时候，安也不在家，去了报社。家里情况得抓紧跟丁杰说，当面说，看到职的事能不能先缓一缓。跟鹏飞呢就说出去买菜。送东西的人走后，鹏飞在家等安夜，坐立不宁。没想到妈妈一直在为自己担心，担心到这个地步，给安夜送重礼，替他起怜。是婷飞对自己打击沉重，他再坚强也需要时间消化、习惯、调整、面对，但从未在妈妈那儿有过分的流露。他知道这件事情最让妈妈担心的那一部分是自己的心情。他调动起了所有能调动的全部力量进行了应对，主动打电话给妈妈，主动跟妈妈商量下步干什么好，说市里说了，市机关、学院、部队，随他挑，一等功臣嘛。把回来后与妈妈的每次通话细细的，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，找不出破绽啊。那么，只剩下一个可能，安夜跟妈妈说了什么？他会跟妈妈说什么？怎么说呢？说他坚持让自己看病，自己不肯，说自己晚上不睡，早晨不起，整天窝在家里看电视，哪儿也不去。倘真如此，他什么目的呀？发泄？借力？亦或表功？安夜回来了，提着菜，鹏飞递上了那个紫绒的首饰盒，给安夜接过，打开，55克纯金项链安握紫绒上，耀眼炫目，拎在手里沉甸甸的。他抬起头，怎么回事儿？我妈送你的，你跟她说什么了？安夜每个字都听清楚了，却是完完全全的不明白。她和婆婆互相没有送礼的习惯，来的时候通常就带点吃的，顶多是丝巾、茶具之类，即不送是常规，那么送就是反常规。人在反常规的时候必然有理由，他妈是什么理由呢？还有这与他跟他妈说什么了有什么关系？听鹏飞的意思很有关系。看安夜的神情不像是装傻，鹏飞以为自己没说清楚，进一步说明，你没跟我妈说我什么吗？重音在我上，用的疑问句，但却是法官对嫌犯 那种证据在握，只需你亲口确认的提示性疑问。安叶仍不明白，他看彭飞，彭飞显然还没洗脸，洗不洗都不一定，胡子自然是没刮，头发油腻的，一缕一撮的。他刚才就是以这副尊容接待的来送东西的客人吗？他就不怕人家回去跟他妈妈说吗？思绪到此如闪电划过，脑子霎时雪亮，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了，明白他妈妈的反常规是为什么了，为了他自己的儿子。彭飞斜眼看着安叶，等待回答。安叶把项链放进了首饰盒，把盒盖吧嗒一声扣上了，抬着头对彭飞说，我从没跟你妈说你。彭飞不相信，一句话不说，兀自朝他冷笑，怕他看不出来他冷笑似的，还要冷笑出声，从鼻腔里发出一连串的哼。安叶默默地看他，默默地想，是你现在处于人生的低谷，需要被体谅被谦让，但是也不可以没分寸无止境，以为别人围着你转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义不容辞。你那事儿说到最后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不再当飞行员而已，不当飞行员还可以干别的，当畜，可自己呢？离开报社，在日复一日孩子菜场油盐酱醋的琐屑磨蚀中，他以为他的心已经死了。是丁杰请他回去的那一瞬，他发现他依然新鲜饱满，宛若当初，亦有阳光照到，于顷刻间活力四射。与丁杰还没分手，他就在脑子里开始了安排，马上给东东联系寄宿学校，如此等到东东上学，他就可以重新成为一只身无蓓蕾的鸟，自由地飞翔，他不会让丁杰让报社失望。孰料鹏飞呀，在这当口出了这样的事儿。他理解鹏飞，寸寸缕缕的理解，是一种非亲身经历过不会有的痛彻理解。没有谁比他更知道，当人从天上掉到地上的时候，是什么滋味儿。此时，鹏飞需要自己，哪怕自己什么都不做，只在家陪着他，都比把他一个人撂家里强。孤不孤单都可以忽略，不可忽略的是自己的重返报社必定会对他形成新的刺激伤害，一如当年他的因抗洪一事辞职，彭飞却因同样的事情荣获了一等功。彼时的滋味他刻骨铭心，为他高兴的同时愈发的为自己悲哀，悲哀远远胜过了高兴。再好的夫妻也是两个人，成不了一个人，做不到时时事事同喜同悲，何况就是一个人， 都有自我矛盾、自我分裂的时候。刚才他去报社，跟丁杰说明情况，表明了态度后，丁杰面部表情瞬间由朋友变成领导。也许他是无意，无意才更可怕。沉默良久之后，方说：缓一缓可以，缓太久不可以。暗夜本想说，那就算了，我还是按时来上班。终是没说，离开丁杰，离开报社，回到家来。鹏飞仍然在纠缠，你到底跟我妈说什么了呀？显然鹏飞是一点感觉没有，没感觉是因为不关注，不关注是因为心中没有。他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了？能确定的是，去三团以后，两个人分居以后，直觉他的变化不独是因为分居。前几天从丁杰那儿得知他为自己做的事后，自己感动的只顾检讨自己，忽略掉了关键的细节，事情发生的时间段，那是过去时，不是现在时。换句话说，那是过去的鹏飞，不是现在的鹏飞。现在的鹏飞越来越忙，给家里的电话越来越少，对自己的事情几近不闻不问，直到此刻还是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前几天，暗夜从丁杰那儿得知彭飞为自己做的事后，感动得只顾检讨自己，忽略掉了关键的细节，事情发生的时间段。那是过去时，不是现在时。换句话说，那是过去的彭飞，不是现在的彭飞。现在的彭飞越来越忙，给家里电话越来越少，对自己的事情几乎是不闻不问，直到此刻，还是。想到这儿，暗夜心冷地开始抗拒，不想做任何的辩解，更不想重复回答问题。拿起电话给彭飞，你要不相信我，给你妈打电话，问。彭飞接过电话，啪的扣上了，对他怒气冲冲，我妈身体不好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你这样做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妈，我妈，她心里除了她自己，只有她妈。是，你妈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让她几分在情理之中。公交车上都有老弱病残孕专座，五条里除了残孕，她妈占着三条。这么些年了，她对婆婆小心翼翼，委曲求全，婆婆对她不认可。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不认可，否则他断不会在这个时候送礼给自己。婆婆认为，只有她才是真正的关心彭飞，妻子不会，或者说，她这个妻子不会。安叶可以不在乎婆婆，但是没有办法原谅彭飞。你对你妈感情比对妻子深，谁也无话可说，可起码的公平公道、是非曲直总要讲的吧？不讲，对妈妈唯命是从、百般呵护，错的也对；对妻子呢，肆无忌惮、随心所欲，白的也黑。安叶就开口了，我说过我跟你妈什么都没说，至于他到底为什么要送东西给我，请你去问他。我理解是这样的，如同对保姆，给点好东西，多付点钱，让他好好干活，关键时刻，替他照顾好他的儿子。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 行了，彭飞，别演戏了。要你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，就不会在收到这玩意儿时问我跟你妈说什么了没有。说完，把首饰盒、婆婆给她的侮辱往彭飞怀里一掷，走开了。彭飞没防备，首饰盒掉落在地上。他弯腰拾起，打开，项链在高贵紫绒里 金光闪闪，刺得心痛。暗夜炒菜，抽油烟机轰轰的，油锅滋啦滋啦的，铲锅叮当。饶是这样，他仍然知道鹏飞进来过，进来了几次，想跟自己说话，但是见自己正忙着，不敢。阿叶叹了口气，鹏飞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不要跟他较真了。这时感到鹏飞又蹭进来了，就马上伸手把油烟机给关上了。鹏飞马上感到了暗夜情绪的变化，走到他的背后，两手搁在他的肩上。好了，别生气了。手的温热由表及里的渗透，语气像哄小孩子，又像小孩子撒娇。暗夜一下子心就软了。鹏飞现在很难，自己即便帮不了忙，也不要成为他的难，给他难上加难。他就把菜盛进了盘子，温和地说，洗手吃饭。这时候听到鹏飞说，阿爷，妈妈刚才来电话了，问东西你看到了没有？你给他回个电话。安叶的心霎时就冻住了，硬住了。他垂下了眼睛，没有语气地说，可以，说什么？鹏飞嗫嚅，就说你很喜欢。安叶打断他，仍然没有语气，我很不喜欢。鹏飞嘴唇扇动着，扇动了好一会儿，发不出声，缓缓的，眼圈就红了。安野赶紧把脸别向一边，端着菜向外走，眼圈也红了。夫妻相对吃饭，没人说话，只有碗筷碰撞声、咀嚼声、吞咽声。电话突兀地响起，鹏飞动都不动。电话铃响个不休，暗夜只好起身去接。鹏飞随即停止了一切动作，包括停止咀嚼，嘴里含着嚼了一半的菜，屏息静气地听，心是通通的跳。他知道电话是谁打来的，所以才不敢去接。接了说什么呀？是在安夜去接的时候，他方悟出自己的失误。他不接，安夜就得接，安夜接不如自己接呀。客厅里，安夜接电话的声音传来，喂，妈。是妈妈。鹏飞绝望中想冲过去夺下电话，最终没动，在绝望中听天由命。安夜的声音传来，风铃一般清脆欢快，给我了，给我了，正想给您打电话。哦，刚做完午饭。不是高兴，是非常高兴。妈，您留着自己带多好啊。听着妻子在电话里跟妈妈虚情假意谈笑风生，鹏飞先是目瞪口呆，继而凄然怆然。那一刻他正告自己，鹏飞，天大的压力你来扛，你是男人，不能让女人们为你操心。安夜不就是想跟你去看个病吗？他不就是不甘心吗？行，去，再痛苦也去，直到他说放弃。 人体的免疫系统里啊，有两道防线啊，大淋巴球和小淋巴球。大淋巴球呢，正常情况下是占 75%， 小淋巴球正常情况下占 25%。 说话的是某三甲大医院屈教授，真正的鹤发童颜，面孔红润，光滑无须，乍看如保养得很好的老太太，70多了，轻易不出诊，受朋友重托专来医院为鹏飞看病。这是安夜找的第几个专家了？第四个还是第五个？都是通过丁杰报社关系找的，人找人，人托人，今天找到了这位。屈教授很耐心，耐心的迂腐，不迂腐他不会跟外行说什么淋巴球。安夜却是边听边点头，做凝神倾听状，明白状，客观上与对方是个鼓励，对方便愈发的没完没了。彭飞终于忍不住干笑着插道，医生，我们是外行，您就不必。暗夜闻此狠狠地拉彭飞的衣角，彭飞一把把衣角从暗夜的手中就扯出来了，好在屈教授没注意到他们夫妻间的小动作，要不怎么说他迂呢？反而对彭飞说，很好懂的。拉过一张纸，边画边更详细地说，当这个病毒病菌突破大淋巴球这道防线，小淋巴球就得上战场了。彭飞直接扭脸看着窗外，安夜一颗心是挂两边，怕彭飞不耐烦，更怕医生看出他不耐烦。屈教授呢，边讲边画，这些小淋巴球呢，没有分辨敌我的能力，杀得红了眼，会连敌人带自己人一块儿杀，这就是免疫功能过当，或者说是失衡，所谓啊，免疫系统疾病啊。彭飞猛地站起来，把椅子带得咣当一声。安夜忙和颜悦色地问，要上厕所是吗？屈教授说，出门左拐啊，直走到头就是。彭飞离去了，安夜赶紧正正身子，更专注地恭听屈教授讲淋巴球，以弥补听众数量的减少。彭飞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口，双手叉腰，口鼻一块呼呼地向外出气，胸闷得要炸了。昨天他跟安夜说，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医生。安夜说好，但是呢，让他一定配合。他也说好，但是终于自己没能说到做到，做不到。夫妻二人离开医院回家，进楼遇见小苏。小苏提着两大兜的菜蔬肉鱼，压的是背弯弯着。罗天阳今晚回家吃饭，彭飞视而不见，闷头上楼，根本想不起该帮女士提提东西。一路上他一直这么闷着头走，谁也不看，安夜跟他说话他也不理。因为彭飞的冷淡，安夜只得格外的热情，抢过小苏一个兜来拎着。看来老罗公司情况好转了。小苏惊奇地看他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安夜示意两人手里的东西，要不你能对他这样？小苏就笑起来，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势利啊？ 安夜也笑，不算太势利，正常。 小苏就大笑，那是，男人得有事业，女人啊，得有个事业成功的男人，千古真理。 鹏飞听到这儿，淡淡一笑，开门、进门、关门，跟小苏始终连个招呼都没有。 小苏对鹏飞的无礼毫不在乎，男人失去了事业，意味着失去一切。作为一个势利的人，小苏自认为比谁都理解鹏飞。到自家门口之后，很知心地问安夜， 哎，问你句话，说实话，你对鹏飞是不是有一点失望？ 安夜没说话，否认没意思，承认更没意思。自己是失望的，但他的失望与小苏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儿，又不能解释，解释不清。小苏跟他可以无话不说，他跟小苏不能。 安夜对鹏飞失望，鹏飞对安夜相当失望。屈教授给他们介绍了一个中医专家，自己治不了他的病，就把他推给中医，对委托人好有个交代，这一点鹏飞看得很清楚。这些天，他们就是这样把他踢来踢去，像球一样，全不顾他的感受。路上，安夜唯恐他还不够烦，一直在他耳边嘤嘤的学舌。中医称游走性关节炎为封闭，如果你的病是由于中医所认为的风邪所致，那么祛风除湿的方法效果会很好的。放任不治，有迁延发展成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的可能。就动员鹏飞去看中医，他搞不懂安夜究竟是怎么了，这样做是图什么？清晨，鹏飞正睡着呢，安夜把他推醒了，说一块儿去看中医，说是事先跟人家约好了。鹏飞于悲愤中倾心相告， 安夜，请你理解一下我的心情。 听着一个又一个专家做出一遍又一遍的相同宣判，对我是种什么样的折磨？好比一个伤口刚要结痂啊，你把它撕开，再结痂，再撕开，一再撕开。 安夜终于沉默了，总算明白了，却不料沉默了仅有几秒钟。 听我说，鹏飞，治病这事儿很难说的，有的病多少大医院都说治不了，结果呢让一个乡村医生用土方子给治了，这样的例子不少。接着开始举例，有医生说的，有从书上看到的。鹏飞回来后，暗夜去书店买过相关的医学书籍。举完了例子还不完，那现在的情况是治可能好，不治肯定好不了啊。 鹏飞火山终于爆发，一掀被子坐起来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暗夜，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？请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？ 不等安夜说，他紧接着说， 怕我从此以后一蹶不振是吗？男人得有事业，女人得有个事业成功的男人是吗？ 如为这个，请你放心，我即使不当飞行员干别的，照样会是个事业成功的男人。 没听到安叶回答，没看到他的表情。鹏飞话还没说完，安叶转身就走了，走出卧室，走出家门。听到家门咔的一声关上后，鹏飞重新躺下了，盖上被子，继续睡。睡不着，自身的痛楚并没有因为伤害了对方有所减轻，相反平添了无边的空虚。安叶去了报社，跟丁杰把情况说了，没详细说，重点说了一句话，他可以来上班了。丁杰全没有先前的热情，相反有些踌躇，略一沉吟后说， 阿成，你先来干，先适应适应。 在咖啡厅的时候他不是这么说的，那时候他说，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最好明天就来报道。他找安叶之前已经与报社其他领导有过沟通了，就是说请安叶回去不是他的个人行为，是报社领导的组织决定，决定了之后由丁杰出面啊。此刻丁杰态度上的变化，安叶心如明镜，无所谓，他会用自己的热情能力来证明一切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